雨中的太阳，咦，这个钟，哈哈，这个钟，哈哈，样肉回面钟，哈哈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关小红，哎呀，这真是啊，真有因为雾霾迷路找不着家的啊，是吧？就是高，智叟翁啊，说降温了，是吧？二豆平安是福，好像刚才也不是谁跟我说到风局长了啊，哈哈，又开始盼着风局长是吗？6554手机尾号，4884-94182967。是吧？4903，好些朋友，还有荣师傅啊，宝妈啊，哈哈，对，反常，对，好同志，很多啊，很多，还聊嘛？抓紧时间啊，就聊一档的事儿啊。京华时报的报道是前天晚上在这个朝阳东坝那边一小区，晚不晌，大伙都吃罢了晚饭，正聊天看电视，耳朵中就听到一声巨响，怎么了？出题一个，嚯！小区一化粪池炸了，窜起几十米高的火苗子，由此啊，一条很有味道的新闻诞生了，好吗？这得好好管理，它有危险，不多聊了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接下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，各位朋友们。 好酒不常有，该出手时就出手。那来自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技术开发公司的酒就更不用多说了，它以品质至上、口感独特著称，是大家任何用酒场合的理想选择。那么今天呢，茅台纯原浆品牌限时推出了一折秒杀名酒的活动，那扫码价3960块钱一箱六瓶的茅台纯原浆酒，先是单价5折1980块钱一箱，同时享受15年的独有优惠，买一得五。也就是说，今天1980块钱。可以得到5大箱酒，这样算下来呢，每箱折合仅需要396块钱，同时呢还赠送高清智能 4G 手机一部。是的，朋友们，你没有听错，只要在2分钟之内打进4000067-1199，4000067-1199，1980块钱就能够带走原价19800块钱的5箱酒和高清智能 4G 手机一部。那么最主要的是免费送货上门，验货满意之后才付款。提醒您一下，每档节目仅有100组的备货，每人限购2组，抢购电话记好了，4000067-1199，4000067-1199。好的，场外的热线呢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哈，很多朋友呢都因为打不进热线。